秘密妈妈的咨询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二，北京多云，30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四川阿坝州叠溪镇新墨村山体高位坍塌抢险救援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组织搜救被埋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李克强就抢险救援工作作出批示， 各方力量紧急驰援新墨村灾害现场，救援工作紧张进行，当地已基本掌握所有失联人员信息。 习近平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 习近平视察驻进部队某基地。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分组审议监察法草案、国歌法草案等，张德江参加审议。 张德江出席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联组会议。 刘云山在辽宁调研。 审计署相关负责人就扶贫审计、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等问题接受中国之声记者独家专访。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昨天6时许，四川阿坝州茂县叠溪镇新墨村发生山体高位坍塌，造成40余户农房、100余人被掩埋，岷江支流松平沟河道堵塞2公里。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四川省全力组织搜救被埋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并妥善做好失踪人员亲属和受灾人员的安抚安置工作。国务院要派工作组前往指导抢险救援，慰问受灾群众。目前已进入主汛期，多地出现较大降雨，各地和有关部门要加强灾害防范，排查各种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组织搜救，尽力减少人员伤亡，并抓紧排查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尽快转移受威胁群众，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查清垮塌原因，妥为善后处置。国家减灾委要督促各地切实加强各类灾害防范和安全生产工作。受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委派，国务委员王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国务院工作组紧急赶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指导624四川茂县特别重大山体滑坡灾害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看望受灾群众，慰问在一线抢险救援的工作人员。 针对灾害，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已于当天下午2点紧急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同时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害现场指导开展救灾工作。民政部还下发了关于做好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指出当前全国各地已陆续进入主汛期，灾害形势复杂严峻，要求各地牢固树立防大灾抗大灾思想，扎实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妥善做好受灾群众避险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切实提高灾情报送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昨天夜里11点，茂县灾区现场指挥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徐之文向媒体通报，由于事发地属于景区，经了解，事发前有142名游客在景区游览，目前已与142名游客全部取得联系。就初步掌握的情况，所有游客已撤出景区。此外，仍有118人失联，人员信息已基本掌握，相关信息将尽快发布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门户网站。同时，阿坝州政府开通了24小时值班电话0837-7428-325，0837-7428-325，希望社会各界进一步提供相关信息。 而专家称，山体高位垮塌被掩埋的人员生还的概率非常小。请听国家应急广播前方报道组的报道。 夜幕降临，但在茂县山体垮塌救援现场却是灯火通明，救援人员正抢抓黄金时间，按照编程搜救小组划定救援区域的方式，利用雷达、蛇眼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开展多点作业地毯搜救。消防官兵马子雄： 我们从深潘增援过来的，我们大概11:30的时候就到这个地方，吃饭的时间就一直都在上面救，发现一些无生命迹象的一些人员尸体啊。 目前已有3200多名救援力量和150多辆机具车辆在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委秘书长王明辉： 截至目前，有118人失联。今天通过科学施救，发现了一些遗体，我们还要待进一步核实以后再通报。 据参与搜救的地质专家介绍，这次山体垮塌方量巨大，约800万立方米，滑坡体最大落差约1600米。平面滑动距离2500米至3000米，山体高位垮塌被掩埋的人员生还的概率非常小，特别是现场搜救作业面狭窄，大规模救援力量难以展开。为避免塌方体进一步垮塌引发次生灾害，搜救中也不能大面积深度挖掘。王明辉表示，尽管如此，他们仍将全力以赴，把抢救生命当作当前第一要务，将调动足够力量，科学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全力搜救人员， 抢抓黄金时间开展救援，综合运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手段，对受灾地点进行全面的摸排，调动大型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辆，清理勘察现场的障碍物，千方百计的搜救被埋人员。 面对严重灾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多支专业力量迅速行动，在一线抢险救援。请听央广记者陈鑫、邓锡光、肖西的报道。 昨天，陆军第77集团军某陆航旅紧急起飞作战值班直升机，抢运15名军医抵达一线。旅作战值班首长、政委王孝勇表示，此次救援面临天气和地形挑战。 途中啊，前方这个雨很大，云层非常的厚，山区的气流复杂，降落的地方啊，这个灌木非常的厚，直升机只能够采取那种半悬停的这种方式，把我们的医疗救护人员投送到位。 王孝勇表示，部队全时在位待命，全力确保空中生命通道。 下一步重点啊，第一是重大伤员的运送任务，第二个就是一些急救的急需的物资的一些运送任务，第三一个就是下一步灾情啊天后的一些侦察任务。 阿坝军分区驻地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迅速投入救灾作战和保障。分区作训科长张永东： 迅速开设军队应急救援全境指挥所，确保军委联指和西部战区指挥机构的人员到达灾区以后，能够迅速组织协调这个军队救援工作。 好，来准备放。 武警四川省总队以及水电、交通、黄金等专业分队也紧急调用携带大量专业装备赶赴一线。黄金部队第12支队支队长于金元表示，预防次生灾害，确保救援人员安全非常关键。 目前主要是对灾区的整个环境进行无人机航拍，查清楚灾区的规模和滑坡的形态，下一步准备制作三维立体图像，以有利于联指进行决策使用，以防发生次生灾害。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号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听取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汇报，集中研究破解深度贫困之策。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座谈会上，山西吕梁市委书记李正印、江西赣州市委书记李炳军、湖北恩施州委书记李建明、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旗委书记白云海等11位深度贫困地区的市州和县级党委书记代表先后发言。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 我们务必深刻认识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习近平指出，加快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坚持党政一把手、副总责的工作责任制，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以重大扶贫工程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为抓手，以补短板为突破口。习近平为此提出八条要求：第一，合理确定脱贫目标。党中央对2020年脱贫攻坚的目标已有明确规定，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吊高各方面的胃口。 第二，加大投入支持力度，要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发挥金融资金的引导和协同作用。 各级财政要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通过各种举措形成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强大投入合力。 第三，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重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基本医疗有保障问题。 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找对路子，对居住在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区的群众加大异地扶贫搬迁力度，对生态环境脆弱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群众增加护林员等公益岗位，对因病致贫群众加大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就完全有能力啃下这些硬骨头。 第四，区域发展必须围绕精准扶贫发力，要重点发展贫困人口能够受益的产业，交通建设项目要尽量向进村入户倾斜，水利工程项目要向贫困村和小型农业生产倾斜，生态保护项目要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度和受益水平。第五，加大各方帮扶力度， 东部经济发达县接对帮扶西部贫困县，携手奔小康行动和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行动都要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第六，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第七，加大组织领导力度，深度贫困地区县委书记要统揽脱贫攻坚。 我在这里再次重申，脱贫攻坚期间，贫困县县级党政政治领导要保持稳定，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选好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 第八，加强检查督查，要坚持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查制度，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对不严不实、弄虚作假的严肃问责，对挪用贪污扶贫款项的严肃处理，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必须扎实，脱贫结果必须真实。 脱贫计划不能脱离实际随意提前，扶贫标准不能随意降低，绝不能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 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坚中之坚，如何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迈进小康社会，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深深的牵挂。请听时政解读，深度扶贫是决胜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举。采制央广记者车丽。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表示，对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村、因病致贫返贫群体等硬骨头问题，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予以解决。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鸣表示，目前所剩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深度贫困地区，西藏和四川藏区、南疆四地州、凉山、怒江等民族地区生存环境恶劣，致贫原因复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口大，特别是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以及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少数民族贫困群众，需要通过加大投入、完善社会保障来实现脱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近2800亿元专项扶贫资金，带动各领域加大投入支持扶贫。 首先，大病医疗、城乡统筹、医疗保险完善和建立，在农村贫困群体他这个因病、因灾致贫这方面呢，构筑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保障体系。另外一个方面呢，一些产业扶贫方面呢，通过深入的挖掘、深入的把握现有贫困群体他所处的这个环境，有针对性的实施一些适应性的产业的支持和对接，还有现在比较大规模的异地移民搬迁，包括现在我们实施的生态移民搬迁，把所处在不利于人类居住的这些环境非常恶劣和差的这个贫困群体啊，把它搬迁出来，实现个脱贫。 雷鸣表示，深度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方略的有效途径，是决胜2020年脱贫攻坚的关键之举。 扶贫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让所有的老百姓能够共享改革的成果，能够使得老百姓呢实现一个共同富裕，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能够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那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它不是一时一点能够一蹴而就的。那么扶贫也是这样，在我们完成这个扶贫工作这个过程中呢，就不能急于冒进，也不能急躁，应该是稳扎稳打，把这个工作做好做细，最终实现精准扶贫那个最高层次的一个境界，就是说我们这个能够使得这个贫困群体不仅能够脱贫，而且能够持续脱贫，实现一个可持续减贫、可持续脱贫的这么一个目标。 6月22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驻进部队某基地视察调研。央广记者李林报道。 上午9时许，习近平驱车来到基地军史馆。该基地创建于上世纪60年代，是我国首个自主设计建造的重点国防工程试验场，创造了1年组建、2年试验、首战告捷的优异成绩。在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前，习近平不时停下脚步，了解基地建设发展历程和取得的重要成果。他指出，50年来，基地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提升我国战略能力和国防实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党和人民感谢你们。天使罗帐，地使床，安家山沟扎营房，3块石头架口锅，土豆白菜下干粮。这句流传至今的顺口溜，生动反映了老一辈基地人白手起家、战天斗地的场景。习近平对这种精气神表示赞许，他叮嘱 各界要关心基地、关爱官兵，满怀热情为官兵排忧解难。 离开军事馆，习近平来到一处技术厂房，基地的同志向习近平介绍产品测试流程和任务情况。他一边听，一边询问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水平和应用前景。习近平要求基地再接再厉，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紧在关键领域实现跨越发展。长空旷野下，一座现代化的火箭发射塔架巍然矗立。习近平来到发射塔坪，了解发射工位的布局、结构和功能，得知这个塔架能满足多型运载火箭的测试发射需求。多次成功完成卫星发射任务，他很高兴，勉励基地发射更多争光星，努力创造我国航天事业新纪录。10时许，习近平前往基地文体中心接见基地副团职以上干部。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习近平同大家亲切握手，合影一面。随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向基地50华弹致以热烈的祝贺。向老一辈创业者，向广大的基地官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 要胸怀航天强国的梦想，强化使命担当，加强技术创新和实践的创造，不断的刷新啊进军太空的中国的高度，要着力推进部队的转型发展，加速发展新型的作战力量，加快融入全军的联合作战的体系，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深化军民融合发展，抓住党中央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契机。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弘扬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保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干劲儿，保持创新超越勇攀高峰的事业追求，保持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为建设世界的一流军队，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19大的胜利召开。 22号上午，习近平还在太原接见驻进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和建制团单位主官，同大家合影留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等参加有关活动。 央广消息，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监察法草案、国歌法草案等。张德江委员长参加审议。在审议监察法草案时，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以立法形式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巩固和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完善和创新国家监察制度，对于实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监察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建议进一步听取各方面意见，把监察法草案修改完善好。在审议国歌法草案时，与会人员认为，国歌法草案重点突出针对实际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规范，同时注重规范与引导并重，在保证国歌奏唱的严肃性和规范性的同时，加强国歌宣传教育，建议进一步听取各方面意见，把这部法律草案修改完善好，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提供法治保障。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产品质量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张德江委员长出席，国务委员郭声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央广记者侯燕、刘乐报道。 郭声琨在回答国务院关于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部署与安排时表示，将不断创新质量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级政府质量工作考核力度。 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实行问责的重要依据，健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的质量工作责任体系。 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以近年来出现的海淘热为例，就有关部门在质量提升方面采取的举措和成效提问。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表示，近年来我国产品质量水平不断提升，十类重点消费品去年国家监督抽查总体合格率同比上升5.2个百分点，达到90.3%。 尤其是智能马桶盖，现在呢这个智能马桶产业是四升一降，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呢2015年是60%，现在到了82.4%，全行业的产量上升了29%，国内的销量上升了43%， 出口上升了4%，另外就是再往回背马桶盖的现象现在在下降。今年呢，我们扩展范围又抓了10大类，力争想让它也稳定到90%以上。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6月22号到24号在辽宁调研，深入营口、葫芦岛、锦州、朝阳的农村社区企业和文化单位，就加强基层党建工作进行调研。刘云山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成绩给予肯定，希望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在葫芦岛市碱厂村、朝阳市东关营村和北票精准扶贫信息交流管理中心，刘云山详细了解支部工作和脱贫攻坚情况，走进村办企业和农户家中，关切询问群众生产生活。在朝阳市，刘云山主持召开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刘云山说，要坚持不懈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村党支部政治引领功能，选优配强带头人，推动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强起来。要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积极推进组织设置、工作机制和活动方式创新，使支部工作更具生机活力。要抓好党建促脱贫攻坚，发挥好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作用。在中国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营口市鸿运社区、锦州市西街社区，刘云山强调，共产党员就要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在中旺铝业公司、渤海造船厂、锦州石化公司，刘云山说，党建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同企业生产经营结合起来，同改革发展稳定结合起来，同振兴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结合起来，切实防止两张皮空对空。调研期间，刘云山还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老兵义务放映队展览馆，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化志愿服务情况。 23、24号，审计署相关负责人连续做客政务直通节目，就2016年158个贫困县扶贫审计、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情况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读。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审计署23号公布的2016年度扶贫审计专项结果显示，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1240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了4.5%，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审计署农业审计司主要负责人何杰介绍，近些年来，国家大力加强了扶贫建设，但是发展执行中会有一些问题。 我们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精准度还有待提高。在2016年，我们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相关部门就做了整改。那我们相关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情况没有完全的对应起来，就会造成我们的产业扶贫方面、医疗扶贫方面、教育扶贫方面、这个移民搬迁方面等等呢，会存在一些不精准的情况。 审计机关还持续加强了对社会保障资金的审计监督工作。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司副司长于林表示，保障房是保障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重要方面，但审计发现一些地方对保障对象的资格审查后续监管不到位。 那么我们在城市发现呢，一些地方啊没有严格落实啊这个政府购买服务政策。那么针对我们这个审计发现的问题啊，我们也建议有关部门和相关地方啊要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同时啊要将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呢做好与预算管理的衔接。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蒋勇、卫东，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 应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